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摊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金有德心里十分不悦，满面陪笑来到狄恒的面前：“老侠客，别来无恙，挺好啊你。”狄恒把宝刀还鞘，以礼相还。老帅，挺好挺好，您身子骨还挺硬实，还对付着活着吧。狄老侠客，多年不见，你真有出息啊，能欺负孩子了。老帅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。我知道他是你外孙子，但是刚要解释，这孩子并不答话，轮铲就劈，逼得我毫无办法。哟哟，这一说还是德记不对了。德记过来，快点给老前辈施礼。粉哪吒不敢不听，赶紧过来给狄恒施礼。老前辈，小可多有得罪。跪下磕头。是。胡德济过来给狄恒行礼。狄恒更讲得惭愧了，用双手相搀：“孩儿啊，怪我不对。你看，不等我说完你就下了手了。”狄恒这么一说，金有德的心也就平息了。一想人家知错认错就算了呗，再者一说，这孩子也有不对的地方。金有德过来也替胡德济赔了不是。两个人一谈，这个战场怎么办呢？胡金兰是狄恒的徒弟，胡德济是老山海的外孙子，最后俩老头就当家做主了。哎，干脆别打了。狄恒就提：“老山海，我有这么个意思，姑娘啊，胡金兰不小了，我是个老师，我也有责任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不你来了更好，我打算把他的终身大事许配给德济，您看怎么样？”老山还哈哈大笑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是他外祖父，也做得了主，咱就这么地吧。”胡德济一听脸就红了：“老爷，这件事还能由得了你吗？张阁的我培养你一场，这点主都做不了吗？就咱们定下了。”长帽大伙一听这个乐呀：“哎，怎么样，弄假成真了吧？哎，得那个小嫂子。”哎，狄恒回去劝胡金兰：“丫头啊，你要不答应亲事，你爹爹性命难保。再这一说，元人气数不长了，你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？老胡家那是一代的豪杰，你看德济也在这摆着呢， 哪一点也不屈尊你的才量，为师做主，让你的终身许配于他，就这样定下吧。胡金兰呢、心里早就乐意了，不过莫不开说，师父这一说，胡金兰脸腾着一红，呀，师父您看您说的怎么办都行啊，哎，妥了，让两方面交换了礼物。两军真有什么礼物？粉哪吒自个把自己的佩剑摘起来，佩剑上站着字胡德济，给了胡金兰，胡金兰把佩剑摘下来给了德济，这就算定了亲了。长茂一看，喂，我这胡神这老头是骨子死了是放回去，金有德一听真混账，定了亲了还能骨子死吗？赶紧把胡神给放了。胡神也乐意，为了报答金有德和千里追风侠狄恒的恩德，胡神表示我一定率领三军投降。咱们一句话简短，是瓜州的军兵属于胡神管的，一支令下是全部投诚，解瓜州之围，把常遇春给救出来了。这个胜仗打得这个漂亮啊！不但他们打了胜仗，又得着消息，郭英走马取过宁国府，元帅徐达兵战紫金山，这四路大兵是合围南京，义军浩浩荡荡，足有七八十万，把南京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，水泄不通啊！这一天元帅徐达擂鼓声大，满营众将全到齐了，元帅徐达脸上非常严肃啊，各位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南京乃是南齐省的重镇，仅次于北地燕京，要胜得了金陵侯赤福燕寿，把南京得下来，咱们的心血算没白费啊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南京的大将是金陵侯赤福燕寿，此人受高人传授，武艺精通，排兵布阵样样皆能，另外他手下有个军师叫火龙祖张天杰，据说这个妖道呼风唤雨，撒豆称兵，排兵布阵奥妙无穷，此人胯下马掌中七星宝剑，也是勇冠三军，看来南京是个硬仗啊，远非其他城镇可比，愿各位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胜金陵侯，得下南京，大家看怎么样？众将一个个擦拳抹掌，到了现在锐气正盛的时候，大帅，您就分兵派将吧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小小的金陵侯没什么了不得，大帅您就派将吧。好，本帅要亲自出战。元帅徐达率领着八彪五虎，十黑十六红，满营众将二三百员，点精兵五万，在两军阵列阵，排兵在紫金山下。这是义军打襄阳起义以后第一个大硬仗，不管当将官的还是当兵的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是精神百倍。西吴先王也参加了，在袖金黄伞之下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，在对面就是南京头一道门户江东桥，这江东桥离着南京内城12里，下面是浩瀚的长江，波涛滚滚，就见对面早就做了准备了，金陵侯赤福燕寿 率北蒙精兵10万在江东桥列阵。再一看，刀枪蔽日，金旗飘摆呀，两方面鼓声大作。角瘪这号是惊天动地，双方面没打以前先鼓士气，谁的劲儿足谁都能占上风。鼓响三通之后，牛角瘪这号也不响。再看元帅徐达把令字旗摇三摇晃三晃，马步三兵呼啦朝雁别翅拍开。徐元帅往前提马，众将保护亚塞，众星捧月一般来在两军阵前。吁！徐达立马横刀讨敌骂阵，用宝刀一指，对面可是金陵侯赤府燕绍。咱们再说金陵侯这个家伙，是元顺帝的亲妹夫，岁数并不大，今年37岁，正是血气方刚。一个呢，他是皇亲国戚，另外这家伙真有能耐，胯下宝马闪电秋龙驹，掌中一条宝棍虎尾三节棍。据说这个人还练过13太保的横量。什么叫13太保的横量？据传说，如果用上气功，刀砍上一个白印儿，枪扎上一个白点儿，什么油锤灌顶、铁尺排肋、莲花底灌裆，哎，会这种硬功。当然这是一种传说，别人没看见。金陵侯两背一晃千斤之力啊，不愧是一员虎将。另外这个人能文能武，排兵布阵样样精通，所以元顺帝才让他在南京坐镇，真是海外天子第二号的皇上。在朱元璋起义之后，攻关破寨，仗仗都打胜仗，援兵是节节败退。这赤府燕寿在南京就不服气儿，没事把他气的，心说怎么回事儿？朱元璋充其量不过是个卖酸梅的掌柜的，刘伯温那是打板算卦的，胡德海是贩卖私牛的，你说就这帮杂巴凑一些乌合之众，怎么能胜得了官兵呢？可也罢了，怪我们这些守城的大将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盾，要遇上我赤府燕寿，朱元璋也没有今天。他有心领兵带队亲自出征，又一想不行，南京是重镇，不能轻易离开，一旦有个闪错，对不起皇上。所以他等啊等啊，没想到今天朱元璋的军队打到南京来，是正中下怀。昨夜晚间金陵侯就召开紧急会议，他那些亲手足弟兄，赤府燕登、赤府燕达、赤府燕凯都参加了，另外南京所有的猛将18名也参加了。金陵侯刻破中指对天宣誓，人在南京就在，一定要一鼓作气大败朱元璋，把丢去的实地全都收复。 手下的众将也破血起事，在南京这块的援兵也是士气高昂啊，就等着决战。今天他们饱餐战饭之后，知道朱元璋要亮队，人家事先把军队先发出来了，守住江东桥。金陵侯赤福延寿亲统三军来到两军阵前，再看他满身披挂，手中擎着虎尾三节棍。当徐达一过来，他就认出来了，不由得火旺上撞，咬碎钢牙。容等了徐达一说话，金陵侯把三节棍一晃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徐达，你来得太好了，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，这叫飞蛾奔火，自来送死。有道是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逃。徐达，你个匹夫，想当初天子对你不薄啊，加封你兵部四郎之职，大权在握，紫袍金带，位极人臣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到了后来，你看这各地的叛军太多了，这朱元璋又了不得了，你就保着朱元璋，说你这种人脚辞两只船，称的什么忠臣，纯粹是势力的小人呐、啊！你还有脸在本侯爷面前说长论短吗？今天我替天子除掉叛逆，而拿命来！哗楞一晃三节棍，马往前提，是搂头便砸。元帅徐达并不还手，把马一带，唰，把这棍躲开了，一不着急，二不上火呀。金陵侯，哈哈哈哈，且慢动手，听徐某一言。是福延寿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你认为你说的对，我认为我做的对，朱元璋有什么不好啊？那是当时的豪杰，为民请命，替老百姓做主。我看这个人光明磊落，值得一保。像元顺帝重用奸臣，不听忠谏，这种人早晚是长久不了啊。赤福延寿，你与别人不同，你放眼往四外看看，如果元顺帝是个明君，为什么逼反了十八路反王，六十四路烟尘，各地的英雄好汉纷纷揭竿而起？好，为什么老百姓反对他？自然就是不好了、啊、我跟你说多了没用，现在咱是各保其主。赤福延寿，我徐达不是威吓你，你来看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南京已经成了孤城一座了。你赤福延寿手大，能捂过天来吗？你脚这兵精粮足，使者不堪一击呀、啊！本元帅恼一恼，一指令下，把南京踏为齑粉。金陵侯气的是哇哇暴叫，又一棍搂头打来。徐达一看这人劝不了啊，拨马回归本队，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各位将军在在，哪位将军领令出战？言还未尽，大将常遇春当先出马。再看常遇春双脚点灯，千里一丈青，宗伟烂炸，谁 是直奔金陵侯。两员大将这一见面，枪棍相碰，把金陵侯震得在马上摘了两摘，晃了两晃。六爷这马也蹦起多高来，常遇春自觉着两臂发麻，晃大铁枪把四将带住，两人互相心里的喝彩，都觉着不含糊。这阵金陵侯赤腹燕瘦，抬头一看，嚯，在对面来了一员大将，身高过丈，天王盔，太岁甲，乌骓马，大铁枪，真不亚如金甲的天神相似。看罢多时，他不认识，用棍一点，呆，来将通明。六爷等把名姓这一报，金陵侯这马踏踏踏踏倒退了三四步。哎呀，哦，这个就是常遇春。哎呦，他的名誉可太大了，没想到今天在江东桥这头一个战场就遇上他了，我要多加谨慎。想到这并不大话，金陵侯晃动三节棍，大战常六爷。是当武将的都好斗，常遇春一想，自从我二次出世以来，像这个战场还没遇上过。主公、元帅、军师，所有的大将都参加了，这要打了胜仗，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，夺来首功一件啊。尤其这个金陵侯不是简单的人物，我还要多加谨慎在意，如果败在他手，一世英名付为流水了。常遇春还真没这么谨慎过，今天这一招一式都下了功夫了。就见这条大铁枪上崩下砸，里撩外滑，滑拿崩把压，窝挑盖打扎，施展开门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平生的能为都使出来。赤腹燕瘦呢，也是百倍的小心，人的名树的影，这常遇春他敢小看吗？无动无为三节棍，施展平生所能啊！就听棍上挂着风声，中中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。二人这一见面，一百个回合没分输赢，两方面观阵的都怕自己的主将有失，各自吩咐擂鼓官来吧，擂鼓助阵。军阵上使这大鼓啊，都四个人一块儿敲。义军这面一排摆了24面大鼓，就听鼓声震天，援兵那么也是如此，不但擂鼓，而且摇旗助战。侯爷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侯爷加劲儿！这么一喊，常将军加劲儿，常将军加劲儿。这一喊，两个人更来精神，大战了50合还没分输赢。常遇春自觉着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流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